欢迎到我 Touch Channel 梁爱杰德， 我系末日。 咁咧，而家就播出时候一定系2025年噶啦。咁我就好似日本电视台咁样录定晒罐头节目，恭喜发财，新年新年快乐。 新年元旦就唔讲新年发财啊，总之新年快乐啦咁样。 呢度系我 Touch Channel，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。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， 请多多嚟帮衬。啊，新年快乐啦！咁 Happy New Year 啊！ 咁、我哋讲下啲年末年始相关嘅吹水嘅嘢啦。 其实以前我哋都间唔中会讲几句，即系喺啲其他嘢度透嚟讲下，讲下插左插右插。咁今次就专题性 喺日本过年嘅嘢啦，相关啦。 你过几次啊？你有试过先？ 4次。我除咗第一次去日本系过农历年之外，后备4次去日本都是过新历年嘅。 我好似听差唔会多得佢几多噶，因为其实我试过 你咩日子都有啊嘛，我净系当嗰个时间啊嘛。 我第一次喺日本过年就系2007年嘅，咁我成日日本读书啦，咁嗰时我过年喺东京，因为咁嘅，咁我嗰日系我系1月1号朝头早坐1月2号坐飞机翻札幌嘅。咁我喺1月1号嗰日朝头早，我仲喺明治神宫咁就初次啦，夏之摩亭咧参拜。咁就之后咧，通常都系抽4-5次都系 commit cat 东 commit， 因为东 commit 通常就着31号嗰晚，咁就通常就食埋喺东京就过夜，第二朝即系过头拜埋参拜，1月2号先走嘅。即系1月1号基本上都系你都仲要留喺东京嘅，咁参拜啊、初卖啊咁样 kick 卡嘢啦。 我识有啲人系1月1号就晏昼就走噶啦，即系从朝头早做参完拜完就走。咁啊，因为咧，年末年始就对我哋嚟讲，其中一个好重要就系 Komiki 啦。咁但系对世界嚟讲，最重要系圣诞同新年。所以咧，夏冬 Komiki 虽然会舒服啲，但系点解仲有人去夏 Komiki？ 其中一部分原因就系因为夏 Komiki 个机票相对冇咁恐怖。虽然嗰个系暑假档期都唔平噶啦，但系最少冇圣诞档期咁恐怖。有好多人去翻乡下过圣诞噶嘛。我哋讲紧乡下啦。 同埋点解1月1号走呢？就系1月1号咧，你翻香港机票系相对平啲嘅，去日本就贵啦。 一样啦，原因啦就系你过去元旦你放假的时候去啊嘛。成个12月去到1月头，其实都系旅游旺季嚟嘅，机票都系贵噶啦。所以我嘅情况咧就系我会当，因为我本身调动弹性比较大，我就会直接就喺佢真正最高峰个位之前，通常就系21号打前。1号开始咧，啲机票就好捻贵噶啦，你会撞嗰啲过去过圣诞嘅人。正常过去日本过圣诞好少1号打前去嘅。如果系机票嘅话咧，我嘅印象中系26定27，我唔肯定。总之啱啱过完圣诞之后，新年之前系会有个空窗期，相对24号或者系30号系比较平少少嘅，而你又赶得前去 commit 嘅。之前29、30、31嗰陣時呢，你就有啲人係27、28呢兩日。如果係28、29、30嘅話呢，就大鑊啲，你得27日一日。所以點解大灰日搞唔一定係好嘅對我哋。 我通常就咩呢，以前因為自從有咗深夜機之後呢，我就會坐喺尋日嘅第一日，即係最問嗰隻當日尋日一日目朝頭早6點鐘先至去到羽田。然後呢直接在羽田搭车去有名，这个是玩得最尽的方法。咁就直情是悭翻嗰日时间，就唔使就咁搵嘢 book， 但系咁就辛苦好乸多啦。呢、这个就系最你因为你逼嚟逼去就好捻辛苦啦。呢、这个就 通常我见得最多都系唔会去到咁晚嘅，会前一日，即系譬如29、30、31嘅，咁佢会27号夜晚到，或者系28号朝头早到。跟住买长海又好，做咩都好，轻轻下一个圈，跟住夜晚瞓觉，第二日去嘅呢样我最多，因为一嚟就价钱相对于喺就系喺两个高峰之间相对比较平，二嚟仲有少少时间准备。我嗰种咧晨早去到咧就会喺26号做功课，因为冇办法你喺出发前去做功课，佢都做唔切。八号仔个恋个都系临尾嗰日先落去印刷噶嘛。几个 friend 都系啦，虽然 今年都系咁样噶啦， 年年都系噶啦，即系呢个 唔止同情嘅班友，所以咧，我做嗰句， 同人画师系一种唔值得同情生物嚟嘅。 同情地，我同情地理解嘅，咁有时真系冇办法嘅。 你好心你啦，过镬捻镬都系，你暑假交捻咗，八月嗰时交一部名表，你提早搞掂佢啦，镬捻镬都拖最后一个礼拜先画脱稿，仲有系脱到稿嗰批，未脱稿啲。 咁有啲人佢真係畫得慢，或者佢真係唔係好多時間，你會唔會話全職畫同人畫家嘅就可能仲有唔少時間嘅。雖然全職畫嘅都有唔少係 last day 先三倍價錢啦，印刷費你以為平㗎？即係我係理解嘅，即係點講啊？有頭髮冇人想做辣呢嘅，可以好似而家咁就冇人想拖嘅，但係人性係咁噶嘛。 即係同就冇想同有個笑話話啊嘛，同人畫師係將世界上係消耗咗人之間嘅信任。佢永遠都話、我今次一定要準時交稿，永遠都係交唔到稿嘅。喂，不過算啦，依個唔討論，我哋唔係討論緊依。 尤其是而家咧，仲會多咗個步驟啊嘛。佢 committee 又話你要去抽選優先入場。然后抽唔到嘅话，你都要提早去买票噶嘛，佢个入场手环啊，有得网上买嘅。咁当然以前就系冇需要啦，以前冇手环嘅年代就系、你可能会需要小册子。以前我嗰个年代咧就系你会好麻烦啦，你只能系提早一日去老抽，所以点解要早一日就系去老抽买册子版。或者系 CD ROM 睇你点啦，总之嗰个 catalog 你要提早去买定噶嘛。 唉， 然后先即系如果你系再好似我呢啲咁早嘅，你仲要喺日本过圣诞。日本过圣诞一个好戇鳩嘅体验嚟，老老实实。我一路都觉得喺日本过圣诞系个 CP 值极低嘅个。 日本嗱，我日本咧过圣诞其实意外地少嘅。咁因为通常我就会喺入圣诞之后我先去日本嘅。即系我好似试过一次咁大把啫，嗰次因为我零七年 你住宅房嗰阵时咪喺咪一般过咯， 我宅房嘅时候啦，咁咧嗰时系学日语学校咧，成班系忘年会，咁成班系食去雪碧罗咧，去饮饮食食嘅，同埋咧有个同、 日本啲忘年会真系黐鸠筋， 又饮到哇想死咁样，跟住仲有。之前一日咧就係學校公式嘅 party 喎，即係佢 book 個地方包個場，跟住成班成間學校去搞 party 喎，跟住 搞個藉口飲飲食食啫嘛，大家有咩年會啊？ 咁忘年會同學都係飲飲食食噶啦，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咁就依 我哋都有嘅。 咁忘年會其實都有嘅，咁其實日本咧就仲多添，即係咁。我咧系好少，我 所以嗰段时间咧，你喺涉谷啊、池袋啊嗰啲地方咧，一行啲车站就成地都系尸体。 一坐车坐坐咗终点站，我仲经常性经常有啦呢啲嘢。我以前都讲过嘅，就系、是、应该我哋喺讲交通嘅节目都讲过，就系、是、山手线咧，其实系有一班车系四点钟嘅，嗰班车就俾啲咩嗱，我饮酒饮到两点几，好啦，冇车啊，点啊？搵一间廿四小时，搵一间仲开嘅，佢就嗰啲开咗摆完居马就咩，俾班友去等时间嘅，咁咧就可以坐喺度坐到四点钟，咁咧嗰个店员就话先生啊。山线首班车开噶咯，咁咧佢叫同你讲声，咁你又买单，咁你走搭首班车。二班车咧净开一班啫，一班过咗之后咧，佢就等到五点几一个钟头之后先开第二班嘅，系摆明疏散你啲翻唔到屋企嘅人嘅。 即系同头要搭头班车嘅人隔开咗佢咯。 系啦， 因为你明白嗰度都几乌烟瘴气下嘅，即系日本人系好干净嘅、好整洁嘅一个民族嚟嘅，但系。除咗嗰把飲票醉咗嘅之外， 咁你冇法嘔車。講真，嘔地都係你估幾少咩？我喺宅房啊，地下大街零，就算地下大街雖然話喺地下啫，但都好撚凍啊嘛。經常性食拍攤咗喺度都見得多啦。你們歷史最多啊？ 因為我通常住池袋啊，池袋行出嚟車站嗰度個門口有個當廣場又好咩都好啦，嗰大片空地啊。除了有车会行的地方之外呢，在二十号开始就会不断地见到一惨人 通线 是摊在地下，即是我不知道他是生定死的，应该就没事的。 呕 了 分 白车都见过啦。 有时有时我去看电视节目咪讲一到年末年始呢，新宿嗰个新宿即人话新宿建地医院呢就鬼晒咁嘈。呕一地有之，呕完之后跌到爆晒光有之，古灵精怪一大堆。一到年末呢就做扑街嘅新宿嗰个后面嗰间医院。建地即人话新宿建地医院嘛。 即仲要嗱呢度仲淨系计日本仔喎。而家仲要多咗一惨鬼佬喺度，仲大镬！我话你听， 冇计喎，呢样嘢真系坚系冇计喎。一到年尾，尤其是好 调翻转，相佢哋饮醉咗之后嘅失态咧，日本人大镬好多啊！鬼佬咧饮酒唔会饮，系会饮个醉，可能会醉酒闹事， 但系酒醉三分醒啊！日本人饮酒咧系同你搏命噶。 就算嗱，就算啲人而家成日话啊嘛，而家啲二十世代咧唔中意去酒会啊，我心谂讲笑。嗱、你话可能平时咧就少咗，即系平时，但系一到啲大时大节，即系嗰啲圣诞节嗰啲咧，你冇得推，即系你话平时酒会你仲可以能推就推，但系一到圣诞节啊，依啲忘年会咧，你冇得推嘅话咧，一样饮到啤啤声啊！ 即系因为佢哋个拼酒文化同中国有少少唔同，虽然大家都中意饮到好醉，中国嗰啲咧就系斗。是作为一种竞争来的，有时通常是推人喝比较多的。但日本不是，日本他真的灌醉自己，没人逼的，自己有时会有人逼，但通常都是自愿的，就是想喝到醉到断片为止，很恐怖。所以其实每年都有死人的、是这样，因为你晕了之后呕啊，如果你不是面朝下而呕的话呢，有机会你的呕吐物本身就倒回来。所以为什么我偶尔会见到有白车，是人是真的，我不肯定他到底钉了定没钉，但肯定是需要入 ICU 的情况。 同埋有些情况就是、好啦，所谓忘年会期他居酒通常就咩，即个钱小菜都不是入成，但是啤通常饮饮的。咁啲酒饮饮嘅话呢，啲酒就咩，哇大佬一罐啤佢咁一半啤几钱。 唔撚蚀俾佢。 佢唔蚀俾佢，佢狂饮。我个人经验啊，几年十几年前同个前辈喺Communicat 啦，咁呢31号夜晚冇地方食嘢㗎，因为其实主要地方收晒㗎，咁就搵一居酒食嘢，又系嗰啲酒水免费，咁饮完之后呢出嚟嗰个店员问我你冇事嘛，我放心，我行到返去嘅，我行到返酒店嘅。当时我系已经系叫做咩晕下晕下嗰只，因为我系嗰啲呢喺醉之前呢会好唔舒服嗰种类型嚟嘅。即系我有啲人系一醉咗会讲，但我系喺享受醉之前呢我会觉得非常之唔舒服。嗰种，咁我就脚浮，个脑好清醒，但系好唔舒服。嗰种情状态之后，翻南天住酒店，所以我系嗰啲唔中意饮酒嘅人嚟嘅。饮酒对我讲系一啲好一啲乐趣都冇嗰种。 我都系唔中意饮酒嗰种嘅，不过就主要系因为如果我饮大咗嘅话咧，系都后果都几严重啊。即系以前喺曾经俾班大陆仔就系灌，即系佢种邀酒文化，我饮完之后拆鸠咗人个石凳，公园嗰啲。即有啲公園嗰啲，淨係靠佢石材自身本身重量去固定嗰種啊，成嚿嘢稱起佢，然後跌埋咗一邊。自此就冇人敢再叫我飲酒了。 啲酒啲酒品唔好， 可以話係酒品唔好嘅，即係叫嗰個基本上應該算係犯罪嚟，不過算咯。咁啊，好啦，忘年會之外，咁啊到呢個聖誕正日，講個好笑嘅嘢啦。呢、這個日本嘅其中一個聖誕節嘅傳統就係食雞嘅嘢嘛。 冇聖誕節食肯德基係佢嘅傳統。可能佢因為佢冇日本火雞唔流行啦，咁冇火雞啊，求其雞算啦。 呢、這個係當年嘅一個行銷手段，等於情人節朱古力啊，呢、這個中秋燒肉啊嗰類嘢。台灣呢、這個係台灣又中意中秋節，日本有情人節要送朱古力嘅嘢吧。其實都係商家嘅促銷引致嘅，別後屘變咗個習俗嘅。佢哋一直有個傳統係聖誕節食雞忌嘅。咁係不過係關呢個感恩節問題嘅。即系呢个感恩节同圣诞节啦，呢、这个美国就感恩节食啦，我哋英国呢边就系圣诞节食嘅，食嘅系火鸡啦。虽然咧就我都只能讲句，火鸡真系唔好食噶，大佬。虽然我过完圣诞就买咗一扎特价的，三分一价钱啊，大佬，系唔紧要，翻翻嚟。 我今年就因为我附近冇鸡记，咁啊，都成日喺去老麦食咗嚿鸡咯。 所以当初佢哋系冇火鸡，因为即系火鸡真系唔适合日本小家庭食，真系好悭人食嘅，4-5kg 一嚿，我就话食得晒啫。一般家庭即系成日都会讲嘅，会系哦呢嚿嘢点解要买个咁大只火鸡？哦，因为我哋要食到新年嘅，冇同你讲笑嘅，真系可以食到新年噶。咁日本就唔兴啦，所以佢哋就改个替代品，再替代品咧就系鸡忌，唔系冇心嘅，系鸡忌嘅特登宣传嘅。咁咁啊都正常啦，无论条件又好咩都，当年就係好多家家户户都会买鸡忌嘅。不过重点嗱，我要系时候串鸠人啦。某个知名 KOL 上过电视嗰种程度啊，係曾经试过圣诞节走去鸡忌买糖食，喺空无一人嘅糖食区入面俾全世界路过嚟攞鸡嘅人望鸠住佢，然后去食一个其实都几难食嘅鸡忌。日本嘅雞翼本身已經唔係特別好食， 都難食嘅， 同香港差唔多啦，仲要冇辣雞啊！但係你諗下，香港嘅雞翼如果唔俾辣雞你，又冇飯食，喺度咩感覺？你就喺日本試下啦。佢係糖食， 在日本的鸡记堂食，全世界望鸠住佢。我真系咁卵鱼嘅嘢咧，你仲讲得出嚟，都几唔要面下，即系都几唔怕鱼啦。最后好啲讲嘅方法就系、是，因为日本嘢咧系预早预约咗，然后当日去到就攞走攞翻屋企去食嘅。呢、这个传统或者呢个习俗我都有跟，不过又我冇咁柒。我是买一桶回来一起去旅行的嘛，有几个 friend, 都不需要一起旅行，即是大家同一间酒店啫，一起咪去某个 friend 间房度，然后一起拍个桶个桶嘢去咯。呢、这个先是正常人哋嘅传统嚟，虽然我哋日本冇屋企啦，冇人喺堂食㗎大佬，冇咁望鸠㗎先生。即是一定要耻笑佢同埋提醒各位啦，如果你真係想入乡随俗去日本食鸡记，虽然我都是那句真的不建议，因为日本的鸡技还衰过香港的，大部分时间还衰过香港的、其实我觉得它的原味鸡好过香港的原味鸡，但问题就是香港你很少人吃原味鸡嘛，我会，但是很少人的，就是日本的其中一个圣诞习俗，而且调回转，其实你看动画片、啊、那些都见到，他们是拿回去的嘛，可能是自己整的，动画里面就可能比较多自己整，亦都有啲系就咁买翻嚟嘅，有时你嗰几套都会有嘅，真系佢冇讲明系边间炸，去某间炸鸡店买一大炸炸鸡翻嚟，然后开 party 啊嘛。喺日本嘅我哋喺动画漫画入边见到嘅，都会咁样做噶嘛。 系佢好少，佢唔会去买鸡炸鸡系翻屋企食噶嘛。 系，因为但系你谂下啦，你佢系开 party 噶嘛，少少地都十个八个啦，最少都五六七个啦。咁 Q 多人嘅食，你叫一个人家庭主妇用佢个咁卵细嘅镬去炸，你真系由晏昼炸到落夜晚，虽然有故事咁样演嘅，但系唔方便啊嘛。正常都系买个外卖，而且嗰嚿嘢因为供不应求，据说呢个曾经最夸张的时候，鸡记系喺圣诞节当日一日嘅一日啊嘅销售额系全年嘅接近10%，365日入边其中一日占咗10%嘅销量。你谂下几咁恐怖，系一个好恐怖嘅嘢，所以睇你有冇兴趣咯。理论上就唔一定要食鸡记嘅，不过就如果你去嘅话咧，我会建议你去罗神嗰边嗰啲炸鸡，又平又好食。 不嬲想，不有时我依纯粹食炸鸡唔系为咗好唔好食嘅，佢心态系 食佢气氛噶嘛， 气氛。 有得拣，我梗系拣个好食啲噶啦。你拣得拣鸡记真系纯粹系遵循佢传统嘅啫。 有时呢样嘢纯粹食純粹食氣氛，食個傳統，咁個個都咁做，咪做咗有一年食一次嘅啫嘛。本嘢家鄉雞都唔係好食噶啦，唔係香港咧就睇情況，其實有啲好食嘅。我真心咁講，但我係唔知點解就係佢最傳統嗰只咧，即係最平時最普通嗰只雞係最唔好食嘅反而。 咁喺日本咧就一個就你可能要留意一下，但係影響唔算太大，鋪頭會閂門。 唉，依樣嘢嗱，依樣嘢就好，我經歷多啦。通常咧，10月31日上昼中午啊，就闩门噶啦。大部分嘅餐厅，因为佢 有唔少铺头大富日直情系唔捻开嘅。 嗱，我讲餐厅啊，因为餐厅相对咁比较特殊啲啊，冇铺头啊，铺头唔开啦。 我哋需要啦，你即系其他普通铺头嘅话，嗰日唔开都唔关你事啦。其实 主要餐厅，因为我食饭啦。好啦，10月30日，我曾经讲过啦，但系除夕晚去周围都闩晒门，得居酒屋仲开。咁咧。经济去过4、5、6次过年咧，通常咧会开咩？喺大除夕晚仲会开铺头就咩啊？首先连锁店， 连锁店咯。 第二就系咩？拉面铺，拉面铺系仲开嘅。其次就系居酒屋，喺呢三度嘅啫，其他地方你唔得谂。 拉面铺就一定开嘅，因为佢仲有另一个传统习俗，系需要面铺开住噶嘛。 虽然荞麦面同拉面系两样嘢。 过年荞麦面，我都系嗰句，一样同呢个圣诞系鸡嘅一样，佢本来就唔系特别好食噶啦。啊，当然有啲人中意嘅，我只能讲你喜欢个人喜好。佢本来已经唔系特别好食噶啦，过年嗰下特别难食。你真系想食鸡记，日本嘅鸡记，或者中意想食日本嘅炸鸡，或者中意想食日本嘅荞麦面，唔好拣过年嗰阵买。先唔讲你 walk in 入去，佢可能会忙捻到抽筋，未必得闲招呼你呢啲嘢啦。通常都会招呼嘅，呢、这个相对还好少少，即系你入去食佢都仲未至于咁异样啦。即系鸡记个堂食区真系空无一人，我几次行过都啤过嘅，入边真系空无一人噶。佢入边真系有个人坐住咧，就系等外卖，因为拉翻前少少啦。你圣诞如果系 walk in 买鸡嘅话咧，要等几耐下噶？我试过一次咁大把，以后唔搞，我等咗45分钟。 仲要是算快的，因为我那里不是居民区、 嗯、 即是在圣诞节的鸡记你要 walk in 买嘢可以 要你过几两个钟头，所以为什么这些人要预约，不是说因为他们几咁收可以说几咁灰的。新年期咪永远都是同样的情况，他都是要 walk in 预约的，很多人会预约定，然后他会忙于这些送外卖那些东西、 嗯、 不过好处就是主要期咪永远很快，就算你要等都不用等你好耐，不用等你一两个钟的。这个我就没直接试过，我只是在便利店买荞麦面回去，跟这个面铺应该没什么关系的。 好，荞麦面就是荞麦面，说真的任何时候都不好吃的。不过就晒时吃东西这件事就是有时是吃的情感，吃文化和吃那个情怀而已。我觉得我讨论好不好吃没意思的，有些东西尤其是在新国、哦、尤其是这类所谓、啊、即是嗱，讲顺带一提啦。咁咧，我系都试过喺间基卖堂食嘅。咁因为我以前我宿舍，我喺宿舍隔篱咧100公尺啊，隔篱就一间隔有间间鸡。 你系指圣诞当日？ 唔系圣诞当日，圣诞当日我好似系冇。 更加唔系啦，我更加系圣诞当日嗰度系真系空嘅，清空咗啊！平时咧你几点咧都会有啲人去食紧嘢嘅，但系喺圣诞当日系特别地清空咗噶，佢唔系特登噶。当然有啲系清咗嗰嚿嘢，然后俾个外卖等待区啊，或者系甚至放好啲炸好嘅，然后你去攞啊。所以点解嗰啲特别难食就系佢有机会会放喺唔系保温炉入边，然后等你嚟攞嘅。你有机会攞到嗰一类嘅食物噶，所以咪你谂下鸡翼一般唔系特别好食，仲要摊冻咗，梗系难食啦。即系 呢个就冇计噶啦。咁有一次，即系都系嗰句咧，食文化、食情怀、食传统嘅嘢咧。你是没得挑剔它好不好吃的，即是你没有有个你没有质疑传统。 咁啊，调翻转相对来讲，过年荞麦面或者有时是过年乌冬啦，睇地区嘅咋，都就相对冇咁大镬嘅，因为其实都系咁样煮嘅啫嘛。咁、 嗯、 睇你自己，我喺便利店买关东煮再加乌龙面，跟住咪翻去睇红白，望住个红白做背景，通常做紧嘢嘅，因为嗰日要么就系四日木，要么就系last day三日木。啱啱翻到去，所以要么系整理紧嘢啦，要么影紧相啦，要么甚至可能系 pack 紧嘢啦。总之系啱啱过咩期完，你一定系忙噶啦。对日本人嚟讲大镬啲，我哋还好，因为我哋系过嚟旅行嘅。你屋企过年要搞啲咩十星古怪嘢，都唔使你做。 其实好麻烦嘅，因为、嗯、其实点解啲人唔中意工作就系10月31号，你好啦，你播完病啦。你赶翻屋企瞓，乜嘢都未做。你跟住咧，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住冇所谓啦，话鸠知佢。但系如果屋企人咧，屋企人一鬼晒咁嘈，已经牛晕噶啦。 系会话，最忙嗰一日你就走鬼咗去，乜乜七七，系的确几影响家庭和谐，所以佢后屘都尽量避啦。而家就因为点解以前难避咧？即系话以前系冬过尾已经变咗3日，咁你29、30、31系比较合理嘅。如果你28、29、30嘅话咧，就会麻烦好多，好多人28未放假啊。咁你要另外再請假，咁就有違佢冬夏抗面喺假期搞嘅意用意啦，咁樣 麻煩啦。 常都通常我哋喺日本通常係旅行狀態啦，正常嚟講啊，記得呢啲就例外啦。然後我第一次喺日本喺準時地喺日本過紅白，第一個反應就係、是、完㗎啦。我一路都以為咧會好似香港啲跨年節目咁啊，你唱歌跳舞乜乜七七，到差唔多時候就倒數㗎嘛。 唔係㗎。红白其实红白系会提早11点零钟就结束噶，因为佢预你 11:45标准时间应该系 系啦， 即系我真系唔知啊嗰阵时， 因为佢预你因为佢拍新年打除夕中午食嗰个画面啊嘛， 其实应该已经敲紧噶啦，佢完嗰阵时已经敲紧，佢要敲108下啊嘛， 系啊， 唔系45分先开始敲，但系你会最后赶埋最后嗰几下敲咯，啱啱敲到第108下就算新年，佢哋呢啲计到好准嘅。 所以他一定提早15分钟去，即系预系松动呢个嘢时节目嗰啲嘢咧，你要计错数咁样，佢一定预松少少去就位啊嘛，呢啲嘢啱嘅。 然后最后10多分钟左右就会切到去影翻当地啦 ，NHK 某间最有名嘅神社啊咁样。 NHK 系边个神社？我唔记得咗添。 唔知啊，真唔知啊。 吓，因为通常你系睇紧红包啊嘛，所以跟住佢就会佢切去边，你就望紧去边。 啊，同埋新年咧，新年呢个节目就咩？一系睇红白，一系睇个以前咧不能笑24小时啦， 24小时不准笑咯， 啊不准笑啦，跟住就其他叫做节目不准笑不准笑冇咗之后，就而家大家就好空虚好寂寞啦，冇嘢睇，因为嗰年代，因为一去到年尾咧，各大电视台就 你要过年，人哋都要过年噶嘛， 系啦，就一定系录低影节目嘅，同埋就系成班依个传统嚟噶，就一家大细就围住一路就食住过，一食住过年桥画面，一路喺睇住都系打钟啊，然后咧就 然后 打完钟之后咧就通常两三点啦，通常一做两三点就走去拜出参拜廿四小时啊，嗰日啲车就廿四小时噶啦， 等日出咯， 初知啊嘛，新春参拜咯，一定要嘅。 其实几痛苦噶，因为你前面已经系忙咗一日啦。跟住过年啊，啱啱过年嗰一刻，你应该系兴奋嘅，但系一两点就乜都掉翻落嚟啦吓，因为好多时都系跟住就，如果你系 party 嘅话，跟住就散嘅啦嘛。咁然后你要等日出，冬天嘅日出几咁压，大家都知噶啦。呢边仲大镬啦，先唔讲你北海道仲冻大镬啦，伦敦仲大镬其实。咁啊，你要等佢日出初白，其实中间系有段时间可以俾你快瞓嘅。 系啊， 唔少人就喺呢个时候瞓够着咗，然后起身天光了。正常的，你通宵玩到两三点，你要在出时间，你就要爬起身去参拜，又或者是顶住个通顶，然后去那边大概要熬两三个钟头等日出。我不做这些东西，就算是旅行都通去旅行都好，都顶不顺。 我好像没试过。 因为之前你连续三日 commit 嘅，跟住晏昼开始就跨年，跨完年之后你同我讲仲要去神社参拜，冇咁嘅体力，真系顶唔顺。 唔系，我就唔会封顶嘅，通常就咩咧？西后夜晚喺 commit 过完之后就瞓觉，瞓到第二朝八九点起身之后就先至去神社参拜嘅。我系一定都，我喺总之我喺日本咧，即系一月一号至一月五号之间嗰几日咧，我一点即系我点都搵一日去嘅。 嗯，咁正常啦，初八啊嘛。 即系例如话我零七年咁样，我本身嗰日我喺东京去完之后，我一月二号翻札幌咧，我都喺北海道神宫去再参拜多次嘅。 嗯，有心嘅就去啲咩明治神宫啊嗰啲啦。 哇，嗰个逼到黐线啊！嗱，新年咧，嗱呢样嘢过新年啦。新年咧，神宫去神宫咧，其实就村民就中大家识，即系识条老马就系唔会识嘢去嘅，因为。嗰日通常大家朝头早咧，空嗰度空空咧，唔会煮早餐噶啦。咁咧，佢都预咗你啲人未食早餐，就会喺神宫嘅外，即系嗰啲即系神社附近咧，空地咧就摆晒食摊喺度啦。 有啲贵咯。 咁讲真系预咗贵噶啦，唔知系咩 啫。咁一人一次啊嘛，你预两咗俾人汤噶啦。 咁咧，通常喺个食完之后先出嘅。明成功系噶，参拜完之后啦，出翻去之后咧，佢一个喺个大空地嗰度咧就摆晒摊啊，有啲台摆晒喺度，等你饮啲甜酒暖下个肚。 再开 party， 然后就食啲非常其实几唔好食嘅港老烧啊咁样，之后食饱咗啦，咁先走嘅。呢个传统嚟噶啦，呢个就系、 是。咁啊，宅圈嘅传统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无论系唔系大富日搞都好啦，佢要么系四日木，要么系五日木，一月一号啊。 咁你就会再加就杀来老抽啊，迟咗呢个。 直接插去老抽，然后去神田明神参拜，或者去神田明神参拜完之后过去老抽。 去补单噶啦。因为失定， 我唔知边条捻样话我听两边两嚿嘢好近嘅，我行咗廿几分钟，我屌阿星。 唔系嗱，话神田明神大约，好似我自己计，嗱我自己计成十分钟到啦。因为你绕过去，你由斯格即系前斯格即系而家 Gigo 啦，咁你后街绕过去转一个弯十零分钟啦，行得慢就十零分钟啦，如果快有十分钟左右去到啦。话即系叫做一个唔近唔远距离， 我行得好卵痛苦咯，仲要上坡啊，大佬。 通常我因为我啱啱好就咩九月就系啱啱好就系咩，去完老抽之后行去神田明神。 虽然啦，你如果你系行程紧密嘅话，神田明神应该系最方便嗰个神社嚟嘅。咁毕竟你可以兼顾三样嘢：第一新年参拜，第二圣地巡礼，第三过嚟老抽补货。同一时间可以满足三个地方，真系得神奇明神嘅。不过我对嗰廿几分钟嘅爬坡路，我真系有啲痛苦。我好似唞咗两次先上到去。第一次咁样玩嗰阵时，你平时去咧都仲好少少。你平时体力正常的时候，我试过可以一次过上去啊。喂，大佬，但系我之前烧咗三日电，跟住瞓唔够就过嚟，嗰下真系有啲攰，而且我仲要拖劫，因为我跟住要去过去老抽买嘢。是有啲痛苦啊，不过 我就几习惯嘅。 参拜下咯，即系等于冇嘢嘅呢啲。佢入乡随俗，你都喺你隔篱咯，即系十零分钟路，你唔系行埋佢啊。即系新年，即系尤其是如果你系一月二号要走嗰啲啊，一月一号或者一月二号要走嗰啲咧，你真系要马上参拜啦，你冇得等咁耐。 不过通常一月二号走就咩啊？一月二号咧就各大店嘅新春开卖。这个呢 福袋时间 啦。福袋呢而家 Apple 冇咗啦，因为 Apple 之前福袋呢我都挨过几次嘅。 我都挨过一次。 即係一号晚 11:30 未翻车， 跟住咧就喺池袋喺银座间 Apple Store 就门口度坐成晚，坐第二朝。咁咧7:00左右咧 ，Apple 嘅员工咧就走去附近沙巴就买成大桶咖啡，然后咧就喺又俾你饮嘅。 我人生第一次饮沙巴就系 Apple 请的。 系啦，咁咧请饮咖啡，然后9:30咧就拍掌入去就买啦。咁而家咧就因为自从咧。几唔人，即系几唔人道嘅玩法，同埋 我记得好似死过人，定系入即系入院咯，唔记得。 唔系，同埋人买攞嚟炒啊！呢幅袋买咗之后攞嚟炒啊！ 我唔讲呢样啊，我系讲紧排队呢、這个通宵排队呢样嘢，好似系唔知道死过人啦、啊，定系有人入咗厂啊？ 唔关，应该就我觉得唔关事嘅，系纯粹就咩？知啲大陆人攞嚟排炒、嗯，所以佢决定取消佢就咩？变成咗而家咧 Apple 买嘢就送翻送 coupon， 送件小礼物或者送啲嘢俾你咯。 送 coupon 即系折现啦，即系减价啦，即系送几千 yen 咁样嚟话买 iPhone， 我唔知成最多如果买 MacBook Pro 嘅话咧，佢最多嘅回扣个gift card 咧系到2万 yen 嘅，都几多，其实 OK 多嘅。 即系我唯一一次排过队嗰次，我真系冻，我真系有啲落难嘅 feel， 我已经带埋睡袋去噶啦。 我排过两次。即系作为一个回忆嚟讲，系几个人嘅事嚟嘅。3:30喺银座，成班人去排队，跟住 仲要成扎人喺度送个斯斯叔叔。 跟住饮嘅有啲人食成扎型添啦，有啲扎型冇扎型，好似我咁咧做咩睡袋啦。 我宣布个扎型噶啦，睡袋噶啦，已经有。 我最绝就系因为我坐得系比较近 Apple Store， 又早去啊嘛，成10:00去到啊嘛，带一部 iBook， 跟住又上网，又利用 Apple Store 嘅网络上网。 嗯， 即系一路上网一路挨咯。 我用尾班车去都 high 到佢个 WiFi 嘅， high 到个 WiFi，high 到 WiFi 嘅。咁而家就冇啦，而家就咩？依家以2025年就咩啊？头嗰一批唔知几多啊，就送一个买嘢咧，佢送一个iTap 就印住一条蛇嘅，就同香港咁咧就买嘢就送 coupon 同埋有啲赠品嗰样咁嘅嘢，唔知系咪啦？呢样嘢因为佢好似冇公布嘅，跟住咧就其他铺咧就基本 keep 住就咩？有开名福袋同冇开嘅福袋，即系所谓开名福袋啊！ 最初就系福袋嚟嘅，最初系福袋先嘅，即系所谓嘅福袋就佢话就话随机封入啦，实际上就系有咩卖剩货咪塞 Q 晒落去咯。 其实福袋本身就其实福袋最初原理就系咩？即系啲卖剩嘅嘢间平间便卖咗去，叫做咩？你觉得抵佢又清咗嚿货噶嘛？但系而家变成咗做咩？新春大减价，一大堆古人精怪塞 Q 晒落去，然后就卖俾你。咁咧、 有几种意思加埋一齐，一嚟咧就系日本嘅传统入边会有种意识，就系剩翻嘅有福，即系有啲、我觉得成日讲紧潘多拉盒啊，喺个箱底入边会有福气啊。总之佢会咁样去讲，系咪商业话术啊？就另一样嘢啦。第二就系当然系清存货啦。第三就因为你唔知入边有乜嘢嘅，其实系一种赌手气嘅成分。日本、台湾都有咁嘅嘢啦，我哋香港反而比较少听。 香港唔流行嘅，香港 即系新年去博手气啊、有啲人会新年买张彩票啊之类嘅乜嘢，咁个福袋就符合咗呢3个条件。佢入边通常就系、是，譬如佢10,000 yen 嘅，佢可能会入边塞30,000 yen 嘅正货、你明知佢系正货啦，但系佢入边本值会有3-5万 yen 嘅。 因为仲记住一样就系、是，所谓正货，只不过系佢卖出，唔代表唔值，唔代表唔好嘅。 啊，即系好简单，有好多嘢嗱。当然我知道有啲嘢倒贴你都唔想要，但系大部分嘅嘢其实只系唔够平啫嘛。即系譬如啱啱我哋讲 Apple 啊，即系譬如你 Apple Pencil 咁样，你如果要原价买，你又唔舍得。但系如果你话好平嘅价钱俾你，咁咪多支嘢又 OK 嘅，冇所谓嘅。即系好多啲类似咁样嘅嘢啊，又或者系同人盘啦吓，我哋去 同人盘就离谱啲。我嗱好老实嘅。咩 book 你屌你老味福袋就买同人福袋啦，大佬喂，因为 我咧 Billion Book 已经算系比较有良心嗰间啦，仲有间罗针盘系咪罗针盘？我唔记得咗， 唔系系咯 ，Lastin Pan 咯， 唔系我唔记得嗰间好卵虾嗰间系咪罗针盘？我唔记得咗，喺老抽嘅中间嘅，即系条道嘅中间嘅啦，已经系， 应该系啦，应该 Lastin Pan 啦， 即系喺 ACG 嗰边就接近尾端噶啦，入到去买有个巧妙噶。越大 pack 嘅越系垃圾， 真系啦，同埋就系嗱，咁咧福袋咧每年都会有啦，啲网页就咩啊？福袋攻略嗱，2025年今年应该买福袋，我说明135选，咁咧有啲福袋就网上网购嘅，购咗之后佢寄俾你，有啲就现时买嘅， 其实都是随机啦，咁都会咁呢、这个系种通常就是一种有少少赌博嘅成分啦。你知日本仔都好中意卡叉噶嘛，其实是卡叉一种嚟。不过亦都有人我想知道入面有乜嘢，后屘就会有个唔叫福袋，叫福 set 度咁嘅嘢。虽然九成都系买正货嚟嘅，但系佢就会话定你听入面系有啲乜嘢，你只需要决定你买定唔买啫，冇任何运气成分嘅，固定嘅。咁嗰啲咧就会冇咁抵，通常会冇咁抵嘅。但系你因为你知道有啲乜嘢，你自己咪决定咯。因为有条有啲嘢卖剩唔真系唔代表唔好噶嘛。尤其是啲 figure 嗰啲嘢啊， 好搞嘢噶福袋，福袋咧只加福袋咧有啲系你唔明点解佢嘅福袋佢照出嘅，因为有只福袋就咩新年叫做咩突土个意头咁开心心嘅做出嚟嘅嚟话 Comeda 咖啡铺都菜咖啡店都有福袋噶，有一个几靓嘅袋袋住啲嚟系。啲咖啡粉啊，一张一只小毛毡咁样都唔平噶。 哦，佢自己本身都好多精品仔噶嘛，唔一定系食噶，有时系有啲系食噶啦，有啲系佢自己啲精品噶嘛，都有唔少噶。即系讲紧系，只要打开门做生意咧，就高几率有福袋喺度噶啦。即系如果你系中意赌啊，或者系中意执呢啲嘢嘅话咧，系可以有几有趣嘅体验。抵唔抵就你就见仁见智，睇你运气真系有时，即系有时系我试过5000几 yen 嘅 figure 福袋，入边啲 figure 我计个数，如果用正价买要30000几 yen， 我试过去咁黐紧嘅 figure 就难讲啲啦 ，figure 通常大盒就有机会有着数啲嘅，大轻嘅话。咁好多时都系好卵大只嘅嘢，嗰啲嘅折让系比可以好卵黐筋，即系可能系3-4万 yen 一只，但系佢折到嚟之后几千嘢都有噶。系咪你中意嗰只咧？就另计啦，呢啲就好难讲了。 系因为我睇福袋有啲系古灵精怪，即系因为其实食店福袋咧就通常就卖咩？佢自己出嘅原创周边，即系话跟住加麦当劳啲福袋咧就卖原创嘅小精品，咁咧就跟几俾张 coupon 你咁食嘢啦，可以攞嚟换嗰种嚟嘅。 再一样嘢。千祈唔好买 game 嘅福袋， 一定濑嘢嘅， 垃圾 game 都算啦，系有啲黐筋到重复噶。 经典笑话， 廿只嗰只叫做乜嘢话？ 廿只 FF 十四， 我谂个黐筋啊！屌阿星，系冇错，你冇讲大话嘅，入边啊随机方入可能系大话啦，但系入边佢话一定价值高过某个数，系 点解要费俾垃圾 game？ 你最少20只唔一样得唔得啊，大佬？垃圾 game 又好，我已经有咗好，但系我自己嘅问题，我自己个人承担风险。你塞一模一样嘅 game 落去，真系好捻过分。同人字反而冇乜咁嘅状况。我试过有抽到有重复嘅同人字，不过我估计应该系唔小心嘅啫。我同个店员讲，你包嘢又有重复嘅、哦，佢都唔知边度就咁抽咗嚿嘢出嚟换咗俾我，即系。咁都 OK 嘅，即系千祈唔好买 game 福袋。你真系唔知道会唔会有啲丧心病狂出嚟同你塞廿只一模一样嘅 game 去，垃圾 game 都算啦，仲要廿只一模一样，真系好卵过分，大佬。 福袋通常一就通常塞走噶啦， 通常濑嘢嘅多啊，其实通常濑嘢多。 喂，讲啲福袋咧，通常讲啲福袋就可以运气啫。通常咧，福袋咧，你就主要其实就针对嗰几间大嘅电器百货店，因为佢送啲嘢相对比较安全。 啊，嗰啲咧就会系变成就系佢单价好高，可能3万-5万 yen， 但入边啲嘢咧随时10万 yen 噶，通常打个 double 甚至以上噶。 因为佢好多时候有货，不过而家都麻烦嘅，而家福袋都要订嘅，online发售麻烦。 吓、啊，即系有时要抢添。 系啊，不过佢都每年都系，不过而家咧，以前咧就通常1月2号嘅，咁但系而家咧好多铺头即系1号都开档，所以咧通常1月1号发售噶啦，而家都系。嗯， 因为个折让比好高啊，甚至由啱啱你讲Big Camera 啊、肉多巴士啊嗰啲，有甚至好多时你买完翻嚟，你肯慢慢逐件二手放出嚟，所谓二手啦，其实新嘅，因为你肯慢逐件放出嚟，甚至可能有赚嘅，经常系有赚啊，又或者系大件嗰啲卖够晒打个和，剩翻细件嗰啲赚咗，赚啲细件嘅小东西。 阿你， 嗰啲反而其实系稳赚嘅，调翻转。 唔使讲咁多啦，我而家讲肉多巴士 Camera Anker Power Bank 福袋2025，咁又包咗咩啊？两个 Anker 出嗰啲 Air Tap 嗰类乜嘢啊？一个连 USB 头嘅拖板，同埋一个火牛，跟住收咗咩啊？8000 yen。我心净系嗰个净系尿袋都净系尿袋5000 yen 啦。跟住嗰个板，即系呢度加埋我计条数一对，哇，睇到烂啊！ 系啊。甚至系佢嗰个底度系，甚至你二手卖翻出去都可能有一赚，但系佢懒得搞咁多嘢，你就话可一个福袋好心机咁攞去二手网或者拍卖网去卖啫，佢咁乱多库存喺度， 佢做特價都做唔曬，都做唔到咁多啊嘛。 唔好話啊，呢個 Anker 福袋咧，如果我去日本最仲有貨嘅話，我想買啊，不過我已經買唔曬噶啦，因為真係太抵。 而且都因為造成咗個傳統啊，有時佢係名號俾你嘅。就是想你新年新开始，然后就一踩人嚟我铺头度排队，气氛好啊嘛。 系啊，最其实讲真就呢样嘢咧，系讲气氛噶。若多巴士啲福袋咧，就点解去我会推荐若多巴士福袋咧？即系唔系若多巴士啦，就系、是、大型嘅电器百货店福袋就一系花款多，各种古灵精怪花样一定有，即系话 消服， 例如话若多巴士为例啦，我即系我系嗰若多巴士派嘅，咁就。梦之年玉箱2025 PlayStation 5之梦，价格70,000 yen， 即系话咧一定有部 PS5 俾你。 啊，呢、這个都系咯，成日会有件一件所谓嘅沐浴商品，即系注目嘅商品，即系一定喺入边嘅。剩翻嗰啲咧，你当送噶啦，其实 系啦。咁咧就睇你塞咗啲咩垃圾 game 俾你。但系喂，讲真，70,000 yen 75,000抵到烂啦，呢、這个价钱。仲、啊、有、哦，重点系佢系依然计 point 噶。即系你买系即系一 point 等一 point 一 yen 啊嘛， 若多巴士最少10%，多系嚟20%。 咁佢而家10%7,000 yen 嘅即系63,000 yen。喂，大佬33,000有 PS 五，喂飞升扑上啦！讲真，你买如果买到嘅话， 而且电器类有个好处，电器类咧佢因为所谓电器实在太个范畴太大啊，佢会大概话你听，最少都会就算系随机复合都好啦，都会大概话你听系关于咩嘅。哦，呢个系相机相关嘅背景嘅，哦，呢个系电脑嘅 parts 零件嘅，啊，呢个系灯光相关嘅，佢会讲俾你听大概。如果你玩开个样，譬如我系打机嘅，佢话听系 game set 嘅，咁你有冇主机定外啦？佢入边啲游戏你都大概知入边系啲游戏啊，或者游戏相关嘅周边啊，又或者系相机嘅，你会知道可能入边有镜头啦，可能有 body 啦，即系脚架之如此类嗰啲影相相关嘅，只要唔系重复，大部分你都系赚咗嘅。 嗱。讲下咩叫赚咗啊？就系、是、连玉箱仍然骨传导 earphone 15,000 yen。咁喺日本而家买到个骨传导嘅 earphone， 即系 Sony。而 Sony 15,000 yen Sony 乜捻都买唔到啊！头七嚿水。喂 ，Sony 最捻 cheap 嘅 cheap 嘅耳机都1,000啦。喂，七嚿唔系睇到七嚿五水，我扑街！我见到我即刻飞身扑上啊！顶你肺！就算买咗重复我都抵啊，大佬。 吓、啊，另一个好处咧，就系呢啲大型商店咧，系比较少嗰啲垃圾山寨货， 债极有限，债极有限。 吓、啊，有时电器包佢会买一扎，系冇错，佢同标价系自然咗好多，但系嗰嚿嘢我喺电子特卖成卖十分之一价钱。 系啊， 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，所以细铺头咧就真系比较高危啦。你就要有啲心理准备，因为日本有啲嘢系卖到好贵，而香港唔系卖咁贵啊。你真系唔知佢折让，然之后个标，因为佢原本就已经贵，佢个标价同个嘢之间嘅差距大唔大于你要估嘅啫。 喂，唔好讲笑啊！我见到啊，今年佢竟然由 mini 四驱之梦5,000 yen田宫嘅双四驱，喂5,000 yen价钱买四驱车抵到烂， 一盒我记得而家系3,000 yen左右咯。 咪就咯，咁佢仲包埋啲零件啊、key 卡嘢咁样俾你，抵玩啦、啊。同埋仲有啊，若多巴士最好嘢就咩？佢有化妆品卖噶，有日用品卖噶，佢古人精怪咩嘢都有噶、嗯。如果你唔怕搬辛苦搬咗，因为唔好买咁大份咯，即系冇人叫你买个9,000+个成大座嘢噶嘛。你买细件嘅抵烂系抵玩噶，即系你肯逼嘅话， 我唔紧要嘅。其实因为仲有一样年末年始一定要注意嘅嘢，我系从来冇试过喺1月4日之前走嘅。原因就是我几次去日本都是买到要寄嘢，所以我要等1月4日游客开门。佢前三日，日本的前三日基本上是整个日本瘫痪咗嘅。 咩？等先，新宿西新宿嗰间，即系你去过嗰间，好似新年都开噶，嗰间唔系咩？因为我记得好似我同你去过一次新年嗰间是开噶，我同你一起走去寄嘢嘅。 新宿西嗰间，我记得系嗰间开24嘅，除大富日同埋新年。会停几个钟头，唔超过24个钟头，你系可以喺嗰度寄嘅。问题就是我住池袋，4个箱，每个箱30kg，你叫我攞过去新宿西口，所以我会等到4日，反正唔急。 今年好啲，即系今年我去睇，我下个礼拜去睇演唱会咧，系1月5日，即系话开晒噶啦。但系去到嗰日咧，1月5日嗰日咧，其实咧基本上咧就你好嘢都买晒噶啦，俾人扫晒。其实所以咧，如果你真系抢福袋嘅话咧，你系真系好嘢去抢噶啦。 唔止福袋嘅，新年嗰啲各种特卖啊、促销啊，佢哋好中意趁热闹噶嘛。其实都系趁热闹嘅一种啊。另一样就点解要等到4日咧？另一样就是而家就可能冇乜人 care 啦，中意嗰边 最少四号先开嘅，四号五号先陆续开翻开翻门，头三日系死嘅，死咗啊！嗰入边冇任何嘢铺头开啊，而调翻转都正常。以日本人个角度，佢哋唔需要喺头三日过嚟啊嘛。虽然系一个销售嘅旺季啦，佢哋卖二手嘢根本唔需要 care 呢啲嘢。我唔知而家系咪啊？可能而家因为商卖嘅关系，可能好咗啦。系嗰边嗰啲铺头冇咁中意喺嗰啲关键日子去照开门嘅，圣诞佢会闩啦，年末年始佢会闩啦，过完年佢先开翻啦。所以我点解要有前有后都有其中一部分系就佢哋嘅。不过以我所知，好似而家会有啲改变。我都好多年冇去麦当劳嘅，大家都知啦。 我唔系麦当，我好耐冇去中嘢啦，因为懒去咗啊。因为去中嘢，中嘢其实几唔就脚嘅，懒去一唔去嘅话咧，你就一路都唔去噶啦。中嘢，中嘢特登系你中嘢你咩？特登走去扫你先走去中嘢嘅。你唔谂住去扫嘅话咧，你又唔会行去嗰头嘅，因为佢啱卡个位嘛，你知啊，中嘢个位置。 原本系讲紧你可能会有需要一啲即场转卖的同人接。Committee 打完仗之后，啲人有啲嗰啲转卖档就会攞去呢啲各种嘅二手铺，包括麦当劳，其实包括 K-box 啊嗰啲，去攞去卖。而家冇苦月而家冇叫做啦，系罗森盘啊，仲有都会你会喺嗰啲地方度捞花啲你买唔切嘅嘢噶嘛。咁我咪要等佢哋开门咯。罗森盘好似一号都已经开噶啦，但系麦当劳其实特别地懒散的。佢哋系要等四号先开门，总之要过完头三日咯。头三日日本咧系成个日本静止咗，包括电视台，大部分都系娱乐像节目嚟噶啦。嗰边全部系电脑校好咗之后嗰啲新年特别节目，连动画停咗嘅。所以如果你年末年初要去嘅话咧，大部分时候你都见唔到有咩嘢。 年初大一月号关爱绝疫传。新年马拉松，大学疫传咧系新年咧就大家睇一样嘢噶啦，你唔好讲咁多废话。新年咧，所一家大细睇疫传系一个传统嚟嘅。跟住咧，跟住咧就一大咗录低节目啦，即系不论网上又好，电视又好，都系播录低节目嘅。跟住去到1月3号、1月4号咧，啲人就开始翻工啦，咁先至有翻正常节目。新年一月翻嘅动画咧，唔该1月8号啦，早极都6号嘅。 因为我哋都讲咗好几次噶啦，一年有53个礼拜啦，但系日本嘅唔一定嘅动画添啊，所有剧集咧个 short 咧系52嘅，系有一个礼拜系唔见咗嘅。 我越有意外嘛？ 就系年末年始嗰度，之前譬如其他4月翻系讲紧6月底系最后一话，然后紧接住就系7月翻嘅开始噶嘛，其他嘅贵就家只系咁样噶嘛，但系10月翻嘅结束。通常在圣诞前后去完的，跟住就一个礼拜空窗期，之后才是1月返的，要视乎他那个礼拜年末年之个礼拜的星期六日那些排布啦，他会一个礼拜空了出来，就是空给一些特别节目的。所以那些 short 就会很不同，如果你是年末年之去的话呢，你是看不到平时的动画返的，不过你反正就会有很多特别返给你咯。 即系话圣诞每年大除夕晚嘅 FGO 系啦，每年大除夕晚咧都有4个钟头嘅特别节目嘅，播片啊嘢啊，跟住最后咧上个15分钟话俾你知新年特别歌，而家好多景都系咁做嘅。 啊，仲有呢个平安夜一定要有嘅 School Day 一次嘅播放。 呢个 School Day 已经成为一个 已经变咗习俗嚟噶啦， 系习俗嚟噶啦。总之每年有依行程都写次嘅啫，俾你睇。呢个播8年啦，已经 最固定时间嘅系。 我好咁我咧呢啲系他性嘅嘢，我嘅系几有趣嘅。啊，仲有新年咧，新年通常咧就如果你餐厅嗰啲嘢嘅话咧，连锁店仲得嘅，连锁店，但系咧唔系连锁店嘅话，初4、初5啦，咁你遇到啲人翻乡下啊嘛。 有个例外，拉面铺又系拉面铺， 拉面铺又系年中无休嘅。 唔止嘅，系因为日本人有除咗年末个荞麦面之外咧，亦都有部分人系有新年食面嘅习惯嘅，所以佢有个咁嘅需求喺度。呢、这个我比较跟得多，老抽有间拉面铺都系连锁嚟嘅，但系大部分拉面铺都开嘅。而我系每如果我喺日本过嘅话，我都会去嗰边食嘅。其实即系呢啲点讲啊？日本我哋因为我哋喺日本，毕竟系旅行咧，咁入乡随俗人哋会有你点玩，我哋咪点玩咯。即系都系一种旅游体验嚟啊嘛。 从新年去日本系，我觉得入乡随俗系一个好重要嘅事嘅。去日本嗰个新年，既然去新年呢咁大时大节去日本，你享受日本嗰文化啊。不过真嘅呢几年咧，即系应该咁呢10年啦，游客得多太多啦， 东京咧，基本上你都已经开始有咩啊？年中无休嘅铺头越嚟越多，真嘅。以前咧初一都一日一月一号咧都仲放下假，而家一月一号唔开开铺头都好多啦，冇话咩都 book 啦。 赚钱黄金时间啊嘛，调翻转讲， 游客多嘛，啲游客嚟到咁啊，开梗系开档噶啦。所以新年冇饭，新年咧冇即系一月一号冇嘢食嘅情况系越嚟越少啦。基本上而家仲系保留住唔开门就但系除夕晚。晏昼就收啦，饮食店，因为佢预你啲人咧翻乡下啊嘛，有半日时间。 咁正常都预你同新年佢哋嘅日本系过新年噶嘛，预你系团年饭嚟噶嘛，你唔会有太大饮食需求，除咗过年见面面，所以咪唯一要喺会开住嘅咪就系面铺咯，即系甚至仲系一啲唔卖荞麦片嘅铺，都会喺嗰个时间期间限定咁卖荞麦面啲。 系咯。咁呢啲实传统嚟噶啦，不过其实面通常我都系食车站嗰啲嘅。 我食便利店添啊， 车站食牛拉面嗰种咯。 好啦， 不过但差唔多有咩讲啊？新年差唔多啦，都讲下讲下吹，我哋新年特翻吹咗成个钟啦。好啦，咁再一次祝各位新年快乐。咁就2025年，希望大家过好年啦。好，下一集再见，拜 拜。